那这郑学者应该啊有所耳闻，怎么会一无所知？当然了，还有一些佐证，咱在这儿呢就不一一的详述了。总而言之，李岩在这些学者眼里就是子虚乌有。不过对于这种看法，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。有人说了，明史记载的事情应该是可信的，人家这本书里就写过李岩的事迹，凭什么说李岩是子虚乌有呢？明史成书的时间应该是清朝顺治和康熙年间，距离大顺军失败也不算太久，很多作者那也是有亲身经历的，或者是有所耳闻，所以李岩能被写进明史，这都是因为确有其人，而且功绩不小。这种说法要说也能成立，您看像郭沫若这样的老学者就比较偏向这种看法。关于李岩和他的事迹，直到今天都是历史爱好者的争论话题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长大以后，我只能奔跑。